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小张把纸买来了，并亲自执笔，用小毛刷写标语：人人紧盯设备，严防破坏；人人睁大眼睛，严防偷盗；维护车间设备，人人有责；抓住在库房撒尿的无赖。小花和姑娘们在清理库房，地上有尿的地方都撒了白灰，然后清走，再用墩布反复拖地。马特和小张把一幅幅标语贴在车间墙壁上，小官远远地看着，表情冷漠。马特插着双手回到办公室洗手，见小文坐在自己的椅子上，马特边洗手边问：你这会儿怎么这么闲在啊？ 什么闲在啊？我有问题要问你。 什么问题啊？ 关于你眼下的工作的问题。 什么意思呀？ 现在啊，我正在写一本记述一个企业男白领的纪实文学。当我写到他本来是市场营销方面技高一筹，而且把体会写成书出版以后，他突然改弦更张，干起管理来了，而且还借钱投资花卉业。他是怎么想的呢？ 你是说我吗？哎，我劝你别写我，我又不是名人。你写这种书啊，卖不上价，弄不好啊还赔钱。 这一点我很清楚，但是我身在云南，你又不理我，我只能搂草打兔子，捎带写本书也算没白跑云南。回去以后啊，也好向我们总经理交差，否则呀，见了他你让我说什么呀？ 可是你写我，总该征求我的同意才能动笔吧？ 我没写你的名字呀，我写的是牛特。 拿我找乐是吧？ 就凭你对我的态度，我这么做算是好的了。 哎呦，你想让我怎么对你啊？ 你明知故问。 哎呀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天津的老妈家里边有个马兰兰，认我妈做干妈，现在啊跟我妈在一块儿睡，只等着我回去啊和她结婚呢。你吧，又这么逼我，还写纪实文学威胁我。我跟夏佳丽刚好上吧，那边一个杨凡天天冷言冷语，冷嘲热讽，恨不得呀我跟夏佳丽立马散伙，她才高兴。哎呀，你愿意写就写吧，这些素材啊多有意思呀，是不是？ 该写的时候自然要写，很多事啊你不愿意和我谈，人家杨凡愿意谈，人家小智愿意谈，谁让你伤了这么多人，得罪这么多人呢？ 可是我们干企业的辛苦你知道多少呀？ 我当然知道呀，不过你们在这方面乏善可陈，一个小官已经把你们折腾得草木皆兵了。 你难道对小官这种人有办法？ 当然有了。 哎，说说看。 我不高兴就不想说。 马特看着小文，小文做个鬼脸，马特对此也只能表示无奈。小文在马特宿舍打手机， 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写好的密密麻麻一行行文字。小文道：“总经理，马特拒绝接受约稿， 耍大牌？你有什么高招啊？”“ 我却有了新的发现，马特在管理上也有一套。”“ 是不是马特下一本想写企业管理啊？”“ 他没说，不知道他想不想写。”“ 哎呀，你大老远的跑云南，总不能空手而归吧？”“ 我想写一本马特的纪实文学，我这几天听了很多马特的故事，有了创作冲动。”“ 好吧，你就写吧，写完再回来，不过时间不要太长了。” 杨凡在办公室打电话，小文走了进来。杨凡急忙放下电话，小文把一沓稿纸递给杨凡：“ 你看看，这是我写的一本纪实文学的前几章，你看看这么开头怎么样？” 杨凡一目十行地看着：“ 这不是写的马特吗？”“ 对，是他。”“ 他同意让你写他吗？”“ 他嘴上不同意，心里是默许的。”“ 我劝你啊，别写，除非他让你写，因为你明褒暗贬他绝对接受不了呀。 写作完全是有感而发，如果他让我写，我还未必写呢。现在我有灵感，他不让我写我也得写，我可以不写马特，我写牛特。”“ 你住着马特的宿舍，使着马特的电脑，却写着马特的贬损文章。”“ 我并没有贬损马特呀，只是写出了实情。”“ 你这就是贬损，别说马特，你在我这儿就过不了关。”“ 你写的书我就不帮你出版了。”“ 你要写我？”“ 对，你根本分不清是非。老实说，离婚男人身上有一身的顾忌，着实让人反感，他自己却不自知，亲人不亲人。”“ 哟，不明白你在想什么。”“ 我知道你和马特关系密切，但我和马特的关系也非比寻常啊。你和马特关系再好，你睡过马特的被窝吗？ 马特的被子褥子呀，都是什么气味你知道吗？”“ 你别气我成不成， 实话告诉你吧，马特的被窝一股子呛人的油腻味儿。我给他拆了以后啊，洗起来那个费劲，搁了很多洗衣粉愣是不起沫。”“ 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女朋友没有尽到责任呗？”“ 你根本就不称职做马特的女朋友。马特为什么没看中你？你确实应该好好想想。”“ 你别蛊惑我了，我在马特身上下的功夫够大的了，还想让我怎么样？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别让马特把咱们都搞乱了。他是国王啊还是皇上啊，咱们非得围着他转。” 女人们背后怎么议论马特，对马特的行为轨迹并没有什么影响，他该怎么样还怎么样。此时他坐在办公室里给母亲打了这样的电话：“ 妈，今年这个阴历6月24，我和夏佳丽姑娘订婚啊，你们老两口必须来云南相亲。” 母亲接到这样的电话，一下子就精神紧张起来：“ 儿呀，你怎么这么快就确定关系了？你了解对方吗？你可别往家再领一个祖宗来吧。”“ 哪儿啊，通情达理着呢。 咱家可是吃过苦头，你前妻跟我吵架的时候是寸利必得，寸土必争的，至今呢还让我心有余悸。”“ 您放心吧，夏佳丽啊是个才貌双全，会挣钱，而且又懂礼讲面子的女孩。” 母亲依然忧心忡忡：“ 她叫夏佳丽，还有这么大道行，那咱家的庙是不是太小了？”“ 老娘啊，您别总觉得自己儿子不行，您是让我前妻啊给折腾怕了，因此见到好女孩啊就先自卑了。”“ 儿啊，你先别找条件这么高的女孩。”“ 妈，您怎么这么让人泄气呀？俗话说，没有梧桐树，引不来凤凰来。您怎么忘了自己儿子有多优秀了呢？”“ 儿啊， 你及时把他的照片给我传几张来，而且最好让他在电话里跟我聊几句，让我品品啊这闺女的脾气秉性。 哎，这个好办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马兰兰买了很多蔬菜来了，马特母亲笑盈盈地迎上来。 你怎么总花钱呢？你人来了我就高兴，为什么还非要花钱？让我心里啊多不落人呢。 没什么，买点蔬菜，没花多少钱。 两个人一起来到厨房，马兰兰把蔬菜放在地上，马特母亲赶紧倒了一杯水给马兰兰。马兰兰喝了一口，满面笑容地说， 我们幼儿园接受我的建议，办了一个儿童用品商店，您猜怎么着？ 怎么着？火起来了？ 还真火起来了。不光是接孩子的家长买东西，就连路过的行人都接连不断地进来转一圈，然后顺手收点东西走。 而且啊，看得出来，不论是爷爷奶奶还是爸爸妈妈，只要是给孩子买东西啊，都舍得花钱，也不心疼。 幼儿园的收入迅速增加了，我们园长那叫高兴。他说了，幼儿园的老师阿姨要轮流外出旅游，原来没有这笔开支，现在有了，可以做到了。大家一听这话，那个高兴劲儿啊，简直要把房盖给掀了。 那你能不能和园长商量一下，先把你请假去云南改成福利性的公家旅游呢？ 这涉及我个人利益的事儿，我不好意思去说。 没关系，我去说，明天一早啊，我叫着陈阿姨一起去。 别别别，让人一看就知道您二老是我的托儿，而且我们园长知道陈阿姨在给我介绍对象，如果您二老再去为我说情，会让园长觉得我根本不像个先进，明年该不让我当先进了。 哎呦，难得你上进心这么强，也罢，我自己去。 不不不，您自己也不要去，如果让园长反驳您几句啊，您会受不了的。 没什么受不了的，我一个大老婆子怕什么呀？孔夫子不是说六十而耳顺吗？我现在啊就六十了，我还真是听什么话都能接受。 哎呦，随便您好吧，不过您最好还是做做词说的委婉一点儿。 说完，两个人便开始洗菜做饭。小瓜又无所事事地来到县城溜溜达达，在一个水果摊前顺走两个橘子，摊主没看见，他蹲在路边吃。远处两个流浪汉一高一矮，把小瓜看个满眼。他们慢慢吞吞走过去，高个把小瓜耳朵揪住：“ 你偷人家橘子？”“ 我没偷，是我买的。” 矮个伸手就给小瓜一个大嘴巴，啪的一声。高个问小官：“ 偷没偷？” 小官嘴硬：“ 没偷。” 矮个又给小官一个大嘴巴，啪的一声。小官道：“ 没偷，就是没偷。” 高个拍拍小官的肩膀：“ 好样的，我们正找你这样的哥们儿，咱们合伙吧，帮你发财。” 小官疑惑地看着他们不说话。矮个说：“ 走，咱们喝两盅，桌上我告诉你咱们干什么。” 小官懵懵懂懂的真跟着走了。三个人在小智家的雨沙子下面坐定，点了三瓶啤酒，三个炒菜，一碟花生米，边饮边聊起来。 高个问：“你叫什么呀？”“ 我叫小官。” 矮个说：“ 你肯定啊受过委屈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”“ 我在大爷公司打工，就往库房里撒了一泡尿，他们就扣我一年工资。” 高个说：“ 是太过分了，一泡尿算什么啊，至于扣这么多钱吗？” 矮个说：“ 你在大业公司干活，肯定对那儿的地形非常熟啊，咱们呀就朝那儿下手。 小官问， 干什么呀？ 高个说，车间里的东西能顺出来的全狗日的顺出来。 小官说， 车间里贴满了标语，到处都写着防偷盗防破坏的大字呢。 矮个说，你别信那个，那些东西啊防君子不防小人，咱们全是小人，他们防不住咱们。 你打算怎么动手啊？ 高个说，我有个主意。 小文和小张来到南德公司，站在门口看了牌匾，走进院子。叶纯接待了小文和小张，小文掏出一个记者证递给叶纯，叶纯看了看便还给了小文。小文说， 我是出版界杂志的特约记者，听说马特有一本书将要惹上官司，我们来了解一下来龙去脉，因为我们也知道马特确实写了一本书，在图书市场有一定的影响。 叶纯说， 哦，是这样啊。 马特母亲来到幼儿园找园长，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唱儿歌，样子非常可爱。马特母亲面带微笑看着孩子们，走进里边找到园长。 您就是园长？ 对，我是。请问您是？ 我是马兰兰的干妈。 哦，您有事找我呀？ 对，这件事啊只能跟您说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马兰兰因为私事请了事假跑了一趟云南，回来之后她受到云南公司的启发，给你们幼儿园提了建议啊，儿童用品商店的建议，于是你们就采纳了，接着你们就盈利了。这件事儿，第一应该归功于马兰兰的合理化建议，第二应该归功于马兰兰的云南之行。所以呢，我啊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，斗胆向你们幼儿园提个建议，就是把马兰兰去云南的路费给报销了，把他的事假呀改成福利性公假旅游。你们幼儿园已经制定了福利性公假旅游的制度，为什么不从马兰兰开始实施呢？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，没有马兰兰的云南之行，你们怎么会有你们的儿童用品商店呢？我这个建议啊虽然有些大胆，但合情合理，至少啊我是这么认为的。您看呢，园长大姐？ 哟，您是代表马兰兰来做说客的吗？ 我不代表马兰兰，我只代表我自己这个旁观者，因为马兰兰啊并不同意我来找您，是我自己擅自做主来的。 我明白了，这件事儿啊我们研究一下好不好？ 好，这样最好，我也没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 老大姐跟着站了起来， 您慢走，如果您有时间呢也请您到我们的儿童用品商店看看。 好，我正要去看看呢。 马特母亲来到幼儿园旁边的儿童用品商店门外，欣赏地看着牌匾和门脸儿，然后走进去。他见商店里一边是卖儿童服装和日用品，另一边是卖米面油和蔬菜的，便顺手买了些蔬菜和鸡蛋，然后才离开。在照相馆里，夏佳丽被化妆师化了淡妆，接着她被摄像师摆弄来摆弄去，照了几张单人的，换了几次不同的服饰，每一种样子都很可爱，也和马特照了合影，照了全身的，也照了脸部特写。好几个姑娘围着夏佳丽上下打量，夸夏佳丽漂亮。马特在一旁面露得意之色。夏佳丽问服务小姐， 几天取照片呢？哦，一般是三天，如果洗立等可取的要一个小时，价格分三倍。 那我们要立等可取的吧？ 好吧。 马特和夏佳丽来到外屋说话，一直等到照片冲出来交到他们俩手里，付了钱 他们便携手出来直奔邮电局。在邮电局买了那种牛皮纸信兜，2毛钱一个，他们把照片装进去，封好口，记挂号，35块钱。填写地址的时候忘了邮编，便写了一串零，只有打头的对。夏佳丽见了暗笑，把挂号信交了以后，马特睡意上来了，困得提不起精神。夏佳丽说， 走，去我家睡觉去。我回公司吧，在你家我不自然。 夏佳丽无奈，好吧，我去花店跟孙大生算账去。 马特一听这话立即惊醒了，暗想，这不是又要两个人单独接触吗？可是他们俩天天单独接触，我又能怎么办呢？马特忧心忡忡地摇摇头，吻了夏佳丽的额头一下就分开了。没有办法，夏佳丽跟孙大生在一起会不会发生故事，只能听天由命，顺其自然了。马特想起老妈在家里常说的一句话，该是你的不争也是你的，不该是你的争也不是你的。马特回到公司以后谁都没见，径直走进小会议室，简单擦了把脸，便合衣躺在沙发上。这时手机彩铃响起，马特接听，是叶纯。 马助理，中午有时间吗？ 肩膀又疼啦？ 是啊，不，我和老板中午从你们县城过，老板问咱们能不能一起喝一顿。 不行啊，我昨天一宿没睡，下午行不行？我怎么也得睡两个小时不是？ 好吧，下午4点见，还是小茶馆。 马特合上手机，闭眼睡觉，好让自己快速入眠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幼儿园园长和老师们开会研讨马兰兰的差旅费问题会有什么结果，周大业决定去佛山考察，对此马特会支持吗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